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哎，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了。咁咧，咁啊，過去幾個禮拜都係啦，因為劉世良不在香港嚟講，大家知道他去了荷蘭，所以我哋今晚咧就再一次咧係請到我哋嘅嘉賓主持嚟同我哋一起做節目嘅。咁啊，坐喺我旁邊嘅咧就係秦海成。咁係新民主同盟嘅其中一位社區主任，佢本身咧係畢業於浸大，就係讀呢個社會政策嘅，咁所以咧今日咧請到阿秦海成，我通常叫做海成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地區工作嘅體驗啦，關注將軍澳作為第七個新市鎮，即係政府嗰啲嘅規劃啊、設施啊，點樣即係對人口增長應對唔到帶嚟嘅問題啦，咁當然我哋都會講一講啊，秦海成亦都有參與呢個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係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咧。咁對特區政府嘅叫做青年政策咧，都有一啲嘅睇法。咁啊，今晚咧亦都同我哋分享嘅 係 嚇。咁啊，海成應該第一次上嚟我哋政治咖喱飯啦，係咪啊？係 啊，冇錯，第一次上嚟呢度 係 啦，都榮幸啊，Gary 邀請我上嚟一齊。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你以為係近呢個嘅觀塘港鐵站，原來係近呢個牛頭角港鐵站多啲嘅咁樣，係好彩唔係遲咗好多咁樣，係多謝你上嚟嚇。咁就 係 唔好咁講。咁就嗱，你嘅工作嘅地點都係將軍澳啦， 係即 係行政區啊，全港18個區就叫做西貢區。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西貢講緊40多萬人口，唔夠10萬喺西貢嚇，喺將軍澳咧就由即係10多年前嘅20多萬，而家去到應該超過40萬啦。 係啦， 咁咧就其實個人口規模係遠遠大過呢個嘅大埔嘅26至30萬，咁但係又細過沙田馬鞍山的60多萬，又少很多。咁但係如果係40萬嘅人口規模嚟講嘅話咧，係唔細嘅。 係啊，其實規劃處咧，2015年嘅時候都有個人口推算分布咧。咁就2015年嘅時候，佢嗰個就話將軍澳嗰個人口咧就大概係就38萬左右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哋推算咧去到2024年嘅時候咧，就會增加79,000人，咁就去到2024年嘅454,000人嘅。咁其實我哋就會估計其實去到當年，即係去到2024年嘅時候，個人口應該就唔止添，因為佢推算可能未必係咁準確。而去到依家嘅時間咧，其實個人口都超過咗40萬㗎啦。 係啦，咁就人口規模嚟講咧，就其實去到呢個2003、2005年嗰陣時候，政府係曾經做過一啲嘅研究嘅，嗰陣時啊擺咗即係差唔多4,000萬去做一個進一步嘅可行性研究發展，就話將軍澳人口規模可唔可以因應呢個嘅填海，咁就再大幅增加，甚至乎咧由40多萬去到差唔多56萬咁樣嘅。咁但係當其時發生咩事咧？就係因為呢個沙士。咁啊，你可以講話係壞事變好事啦。喺規劃上面，政府就重新思量啦。再加上當其時有好多居民係唔贊成填海啦，即使喺維港以外嗱，因為呢個保護海港協會嘅參與，咁就而家喺維港嘅範圍填海咧，就即係有法例規管嘅。但係維港以外嘅地方咧，即係而家政府啊，呢個特首講緊話要填海就解決香港嘅土地問題，咁所以咧就好多地方咧係去即係打主意嘅嚇。咁其實早年都有，不過將軍澳咧就最終咧因為嗰陣時嘅沙士規劃嘅方向改咗咧，就冇諗住填海。 海，咁所以咧就打算都係嗰個人口規模去到最盡都係大約講緊48万。咁但係咧，其實上一任嘅特區政府啊，呢個特首啊梁振英，又係開始啟動另外一個啦，就係話喺將軍澳嘅日倉城啊、工業村啊嗰、那個叫有個叫137區，係咪再研究咧就再住多另外嘅10万人嘅？咁所以就即係將來點發展未知道。不過如果從人口規模嚟講，將軍澳作為第七個新市鎮咧，就一啲都唔細咯。 係，我諗唔需要填海呢個對於將軍澳居民嚟講都一個幾好嘅消息啦。因為其實將軍澳佢嗰個環境其實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幾優美啦，同埋嗰個海岸線咧，其實仲係得以保存嘅。即係特別係喺將軍澳南咧，沿海有一個海濱長廊啦。咁如果佢再一啲填海嘅工程進行嘅話咧，點都要有一啲景觀上嘅影響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我哋講嗰陣時啊，唔填海不特止咧，就唔填海之餘咧，將軍澳因為唔再填海咧，就保持翻即係而家其實唔多社區有嘅叫做梯階式嘅規劃嘅方向嘅，就係點咧？有個主軸線，其實而家就係講緊用港鐵支線啊，嗰個將軍澳站。嚇、啊，即係將軍澳嘅終點站，唔係叫將軍澳站，叫寶林嚇。咁喺個站嗰度咧，就樓層咧係最高啦，50几60层。咁跟住咧，一路向海嗰邊嘅方向咧，嗰啲樓層咧就越低噶啦。 係 50几层、30几层、20几层，跟住10几层咁樣嘅，又話梯階式嘅。咁就喺景觀嗰度咧，就即係做咗一個較理想嘅規劃。但如果當年咧係改咗個規劃意向，係諗住填海嘅話咧，呢啲叫做梯階式，即係沿住海嗰邊慢慢啲樓層低落去嘅規劃咧，就可能破曬嘅咁所以當然你會講話，呢啲都係私樓啊、豪宅啊咁樣。但係從規劃上邊咧，就起碼避免咗。如果大家有留意西九龍嗰啲，即係啲私樓就起曬喺海旁。咁啊，拔地而起，咁啊，甚至乎成為咗屏風樓。咁住喺內圍嗰啲，即係早年發展嘅矮啲樓層啊，甚至乎舊嘅唐樓咧，就其實係冇曬景觀不特止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從城市規劃嗰度嚟講咧，嗰個景觀受影響啦，空氣流動受影響啦，咁樣咧就即係唔係理想嘅規劃嚟嘅嚇，變咗即係後來者，因為你買著嘅係私樓，同埋咧就嗰啲私樓係坐落喺海岸線咧，咁就即係對。整體規劃帶嚟一啲負面影響，將軍澳就暫時嚟講有呢樣嘢啦。咁就唔單止係咁添，仲有因為嗰陣時係沙士啊，嗰陣時仲係孫明揚做呢個房屋局嘅局長，咁啊有個叫孫九招，咁啊因為沙士啦，咁咧所以將軍澳咧近海嗰邊咧，唔單止保留嗰個梯階式嘅建築，仲保留咗咧就減少嗰啲叫蛋糕樓。何為蛋糕樓咧？就係成個街口。是一個屋苑，一個私人屋苑。咁下邊咧，上邊就住人啦，住宅，跟住下邊咧就好似成個蛋糕咁樣咧，就係商場加停車場。上邊一支支嗰啲咧，咪好似蠟燭咁樣咯，就咁啊咁樣為之蛋糕樓咁樣係。咁但係因為沙士啦，咁所以將軍澳咧就重新引入一啲當其時政府嘅發展方向規劃意向咧，就話保存多啲嘅街道文化。咁所以咧就嗰啲嘅樓，即係講緊20几层或者10几层嗰啲嘅私樓坐落喺海旁嗰啲咧，就會冇咗下邊嗰層嘅商場同埋停車場，咁就直接咧係接觸地面。咁喺地面嗰度咧，仲有啲細嘅商鋪啊，可能有啲露天雅座啊、coffee shop 啊咁樣，就重新引入一啲街道文化。所以頭先我講話當其時因為發生沙士，就令到將軍澳嘅規劃咧係得以保存翻原有呢啲嘅元素咧，就即係壞事變好事。點解我講法係咁就係嚟？ 咁啊講到其實將軍澳嘅規劃咧咁。頭先 Gary 有提到，其實嗰個人口咧，其實就增長得好多，亦都好快啦。咁去到超過40万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嘅觀察啦，即係我哋地區工作上嘅觀察，或者係咁多位議員喺議會上嘅工作，都會留意得到，其實有啲將軍澳嘅社區規劃設施咧係遲遲都未有落成嘅。即係其實簡單嚟講係佢趕唔切一啲人口嘅增長。咁其中一個例子我想講先嘅就係嗰個將軍澳醫院嗰個服務擴展啦。咁其實將軍澳醫院其實九九年啟用嘅時候咧，其實西貢區咧包埋將軍澳嗰個人口其實得30万左右嘅啫。咁但係依家咧已經啱啱講到超過40万啦。咁預計嚟緊仲會繼續人口越嚟越多添。咁縱然咧，其實將軍澳醫院2013年嘅時候咧，就完成咗嗰個醫院嘅擴展工程，就多咗一棟日間嘅醫療大樓啦。 第二期噶啦，係擴建咗。 係啦，咁跟住。 但係去到一啲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啲病床嘅使用率咧都係超過 100%， 咁高達 120% 嘅。咁呢個其實我哋都必須要留意嗰個情況係咁樣。咁而點解提將澳醫院呢？其實因為其中一個叫做即係婦產科同埋新生嬰兒科呢一度咧，其實喺2014年嘅時候咧，醫院管理局咧又話就希望喺那個啟德新急症醫院的投入服務之前呢，就將這個婦產和新生嬰兒科呢就搬去將軍澳醫院那裡的。是的，但是現在呢其實都未有落成這個計劃。 即是將軍澳醫院是沒有產房的。 是的，所以變成就一些住將軍澳區的孕婦啦，就要千里迢迢去到，也不是很遠的，就去到聯合醫院，即是舟車勞頓其實都少不免的，即去到聯合醫院才可以接受這個公立的醫院的 穿過條隧道才去到聯合醫院，樣是是即是如果你選擇是公立醫院，如果私家醫院都是遠的，這個被將軍澳居民理解為是醫療服務上面的其中一個即未盡完善的地方，即使將軍澳醫院是完成了擴建，又引入了一個叫做日間手術中心去處理一些小手術咁樣，但是孕婦是因為嗰個人口上升係不斷出現噶嘛，咁所以嗰個需求是存在，咁所以呢度始終都是一個唔理想的地方。 係因為同埋將軍澳區其實都好多新的私人屋苑啊咁樣啦，咁其實都好多一啲年輕的夫婦啦，咁就會選擇喺將軍澳區置業啦，然後一個即係結婚組織家庭，咁好自然就會有啲小朋友，咁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婦產科這個服務其實需求都不小的。 是啊，我記得99年我第一年的時候選區議員，2000年選到，那時是說大約是28萬人口，做了十幾年區議員，現在將軍澳就由40萬了，即是換句話說，將軍澳過去那十幾年呢，每年差不多是以即是可能7000至到9000一萬人的人口增長的。所以有很有趣的情況，就是我有些舊同學舊朋友，他又結了婚，結了婚之後就嘗試是去即是買樓啦，捉他的愛巢啦，跟住又生小朋友啦，所以將軍澳個平均的人口的年齡呢是後生一點的，比起全香港後生兩年。星期六星期日如果你有留意，你應該都看到呢，就在那些港鐵站那裡呢就特別多媽咪或者家庭推住個 BB 車，咁係用嗰啲闊閘機，即係港鐵嗰啲闊閘機喺度排隊咁樣，係去進出呢個港鐵站，你就會知道將軍澳其實係好多孕婦係有呢、這個即係呢個產房嘅需求嘅。 係係啊，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啱啱有講到話即係將澳南嗰邊有啲梯街式建築啦，其實嗰一區咧除咗一啲嘅新嘅私人屋苑啊咁之外咧，其實個規劃上面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叫做將軍澳第66區同埋68區一個中央大道同埋市鎮廣場嘅一個項目嘅。咁其實嗰個地方就2010年開始啦，其實即係政府其實三年間咧，其實喺嗰度已經推咗12幅嘅住宅地皮嘅，咁咧就 全部都私樓嚟嘅， 係啦，全部私樓嚟嘅，咁咧都為庫房都提供了接近293億的賣地收入，係啦，咁就提供7400個單位啦。咁嗰啲地皮就啱啱講到，其實全部都是私有啦，就有6個發展商去瓜分。咁匯德豐同埋新地咧就各佔4幅，咁其餘就係華茂啊、信智啊、嘉華啊同埋麗新財團都分別有投到一啲地皮去發展嘅。咁但係嗰個中央大道嗰個項目咧，其實咧就由呢個2005年嘅時候咧，其實規劃處同埋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已經有啲初步嘅建議，即係喺嗰一區嗰度咧，即係研究一個，即係諗住即係起一個中央大道一個項目啦。 即係當其時嘅規劃大綱草圖已經定咗落嚟㗎啦，即係未來嘅10年或者更長嘅時間，喺個規劃大綱草圖已經定咗嗰個66區、68區。即係將軍澳港鐵站一路去到出去海陂嗰度嗰個叫即係中央公園啊，或者叫市鎮廣場啊， 係咪？ 市鎮廣場嚇。 係啦，咁但係就嗰啲嘅12幅地咧，就一路喺度發展啦。其實去到呢一刻咧，其實都大部分都已經係落成，同埋入伙都已經大部分噶啦。咁但係嗰個預留咗去起呢個中央大道市鎮廣場嗰個位置咧，依家都仍然係一個臨時嘅停車場啦，同埋一個閒置咗嘅爛地嚟嘅。咁其實嗰度好多嘅業主咧，就會覺得佢哋當初去睇呢個樓盤啦，了解附近環境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樓盤好精緻、好靚啊嘛，咁已經係包埋咗嗰個 中央大道市政公園嗰個模型嘅， 好靚嘅，美輪美奐嘅。 咁然後嗰啲買家咧，即係啲業主就準業主就好覺得好吸引啦，咁就即刻選購嗰啲嘅單位。咁但係去到依家咧，甚至係最早就係兩年前入伙嘅屋苑咧，其實佢哋入伙嘅時候咧，那個地方仍然係一個爛地啦。咁佢哋自然就覺得好失望啊，係啦，即係去到。甚至去到兩年後、三年後呢一刻，都仍然是一個爛地。然後，所以他哋經常就會問啦：啊，那個地方究竟點樣發展啊？點解到依家仲係一個爛地啊？又多蚊啊，又污糟啊，嗰啲停車場嘅廢氣又一度影響住樓上嘅。的住宅民居咁樣， 啲居民有冇同你講佢覺得自己中咗伏？到底係中咗政府規劃上邊即係太低效率嘅伏啊，又或係中咗啲地產經紀嗰陣時賣樓嗰陣時嘅伏啊？ 即係好多居民都咁樣講，即係呢個中伏其實即係佢哋就會覺得，一嚟就發展商好似呃佢哋啦，就係話嗰個樓盤係包埋呢一個項目，但係去到依家入伙兩年啊，咁都未有。咁第二就係覺得政府個規劃其實都係十分之拖延啊，墮後咗好多。咁覺得其實兩邊都好似夾埋整蠱佢咁，即係就覺得其實政府同嗰個發展商係咪即係打龍通咧？咁即係最初發展商就喺度即係可能推動政府去話有呢個項目啦，然後政府有啲嘅建議啊，或者話會研究嘅時候咧，咁發展商就同啲業主同啲買家講就話啊會有嘅，當即係入伙落成嘅時候很漂亮的，好靚嘅，咁亦都有好多民康設施可以俾啲居民去使用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呢一刻，咁仍然都未有。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點解會中咗呢個大福啦？點解佢哋會覺得係中福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業主啦，即係唔一定係一啲年輕嘅家庭啦，或者係一啲中年嘅人士，因為有啲係一啲晚年。即是一些年長的夫婦啦，咁咁之後佢哋試過同我講話，其實佢哋真係見到呢一區嗰個環境好好啦，同埋附近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咁佢哋係抌咗一大筆嘅積蓄去諗住買一個單位可以喺呢一度養老，咁但係當望到自己屋企隔離就係一個爛地啦， 不斷嘅沙塵滾滾， 係啦，亦都每逢夏季嘅時候咧，啲蚊患啊嗰啲都會。好嚴重， 又未見到到底幾時會有時間表呢、這個叫做廣場幾時先會有咁樣 係啦，所以呢個就即係退休安老嘅夢咧，就其實破碎咗。 係退休諗住安享晚年，可能即係十幾廿年，再即係一段時間咁，但係嚇一等就已經等咗三五七年啦，咁樣係。 係啊係啊，即係頭先就有咪有講到2005年嘅時候一個即係諗法啦，就諗住喺嗰個。地方度興建一個中央公園，咁其實搞下搞下，去到其實2016年嘅初咧，即係2016年初咧，先至有第一個即係初步嘅時間表，仲係初步嘅啫，即係嗰啲時間啊，就係叫做暫定2018年動工啦，2021年去完工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咁啊當時啊特首梁振英咧施政報告上面就有提到呢個體育及康樂設施5年計劃，咁就將軍澳我哋嗰、那個即係中央大道市政公園都納入咗喺呢個5年計劃入邊嘅。咁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嗰個五年未來呢5年咧，其實就會展開呢一個工程嘅計劃嘅。係啦，咁呢、這個。亦都令呢個計劃工程嘅其實多咗個變數啦，即係啲居民就會話：咁究竟嗰五年嘅計劃咧係會令到嗰個工程可以加快啊，定係然後咧？因為本身就話2018年動工，2021年完工啊嘛，咁依家變咗係5年內先至動工喎，即係最即係叫做最遲5年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啲居民就會唔理解究竟呢個時序係點樣發生咧？即係點解突然間好似一個計劃會令到 那個殘酷嘅事實就係呢個經常嘗試去邀功嘅梁振英，將過去政府行政部門定落咗嚟嘅一啲嘅項目重新包裝過之後咧，就當咗係佢自己嘅政績咁樣咧，又再推銷咁樣係嚇，因為你知道上一任嘅特區政府以鬥爭為綱啦，咁啊梁振英作為港獨之父咧，不斷喺一啲嘅政治議題上邊咧就去炒作，咁啊處理佢口中講嘅重中之重咧，又做得唔理想，那個房屋土地嘅規劃又遇到好多嘅難題咁樣，咁所以將一啲根本你話係 康文署好、食環署好、規劃署好、通務工程拓展署好、機電工程署好，有些項目重新在他自己的施政匯報那裡就包裝過之後，明明是未來五年排隊都應該排到，他又說有一個五年計劃，那個殘酷的事實就是這樣。因為我做了在一個區域十幾年呢，即是很多其實是已經定了下來的，我去到每一個區，即其實做議員又好，做社區主任又好，只要看一看當區的規劃大綱草圖，就大約會知道未來的五年至十年有哪些項目是會陸陸續續去上馬，跟住詳細設計就關鍵了，即是不是同配合社區的有機的發展，是不是需要作出一些適當的調整，適時地調整，是不是因應人口上升而帶來一些新的需求，可能需要加快，有時就會是這樣。但是海城剛才也揭示了一個即真相，就是作為新市鎮，很多時候政府的基本大策略呢，就是住了人先，他去做了開荒牛。第二呢先是對外的溝通就陸陸續續完善。所以最早那批開荒牛入去住這些新市鎮就苦不堪言了，可能捱了兩年，即經常要等車啊，很擠塞啊，班次不足的情況之下呢，就捱到即更加多的集體運輸系統啊、服務投入啊，就會好一點。第三呢才是那些民康設施，才去在第三優先這樣去落成。海城剛才講的將軍澳的66區、68區呢，就是政府過去呢就是這樣去處理了。所以呢你會見到有些其他區的舊區的將軍澳居民，你講緊坑口區啊、市中心，例如是廣明苑啊咁樣，佢哋前面嗰笪爛地，而家我哋叫好靚靚嘅單車公園啊，或者以前美其名係叫將軍澳嘅中央公園咧，其實又係遲咗足足十年，係足足十年。喺坑口區嗰度，而家係即係政府合署即係西貢區議會嘅會址所在嘅地方，嗰度仲耐仲離譜，即係嗰個明德村嗰個附近咧，前面嗰笪爛地做咗臨時停車場，係臨咗15年啊！真係，所以就即係我相信市中心而家呢班私樓嘅業主係苦嚇，咁但係佢呢苦況咧，其實咧就同好多係喺即係呢個新市鎮買樓嘅係好類似，不過當然佢哋更加慘嘅咧就係即係你知啦，買樓就係一生人裏邊最重要嘅一個嘅投資，又或者係消費嘅行為嚟。咁但係買樓嗰陣時呢啲咁嘅地產經紀有時咧又會即係誇張咗啲啦，嗰啲地產商又會將透過電子模擬圖啊整到附近係靚靚啦，甚至乎係即係唔係好盡真地去，唔係好全真地係去將呢啲嘢如實地講出嚟啦，咁樣係嗰啲地產經紀係明明即係知道可能嗰啲周邊設施嘅落成嘅年期係會遲啲，佢又會講早啲啦，又或者未落實嘅，即係政府明明喺個規劃大綱圖嗰度寫宜興建，需要研究嗰啲啊，講到好似係因為係可能幫得到係促銷嗰啲樓咧，就會話將會話一定起啦。咁所以我哋做地區或者區議員咧，經常有時就會咁啊，有啲私樓業主就問我哋：哎呀，點解咁嘅一個規劃啊？議員啊，點解冇咗啲規劃嘅？咁我話嚇，你點樣知道有呢個規劃㗎？因為根據我哋區議會掌握嘅資料，政府未落實嘅喎。我冇喎，個地產經紀同我咁樣講喎。咁我話個樓書有冇啊？如果係樓書都有，就代表埋個發展商可能就都呃埋你喎。咁啊，咁啊冇樓書又冇。咁我話係咯，咁你咪要小心啦。啲地產經紀有時為咗促銷，就會可能做咗呢啲咁樣嘅行為，甚至乎有啲地產經紀咧，佢根本連買樓啊，佢都唔熟嗰個區嘅。我過去我自己本身作為議員又係地圖痴嚟嘅，我成日將政府嗰啲嘅規劃方向啊、未來嗰啲發展咧，就喺張地圖度整合咗，咁啊當工作報告或者單張咁派。咁嗰啲咧唔係喺個區嗰度住，或者根本唔識嗰個區咧，就執到寶咁啊！范議員，你可唔可以俾10份、8份、20、30份你嗰啲規劃地圖俾我？咁我開頭以為嚇咁受歡迎，我啲工作報告真係開心啦，做議員。原來唔係，佢就攞住我哋嗰啲嘢咧，就走去連埋佢哋嗰啲樓書咧，就去做促銷。啊，陳曬先生，你睇下呢度嘅發展幾美好啊！有啲規劃咁咁咁噶，咁佢唔識啊嘛。咁啊，哎嗱，你睇下嗱，范議員都係咁樣講噶。啊，佢印嗰啲嘅工作報告裏邊咪咁寫咯，將來政府就喺呢區度起呢樣起嗰樣咯。咁你咪可以諗下，呢個入住呢個區就會帶嚟伴隨住咁多好嘅設施啦，咁樣，咁我哋過去觀察到又有呢啲咁嘅情況。 頭先基如講嗰啲都係事實啦，同埋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嘅，即係啲 係啊，即係喺街站嘅時候咧，即係派緊單張啊，講解啲地區資訊嘅時候咧，咁、啲業主即係過嚟同我傾偈，咁第一句就話啊，當時啊買樓嗰陣，個經紀話嗰度有公園嘅喎， 係啊， 依家仲未有嘅， 係啊， 即係佢哋係好俾嗰啲即係買樓嘅時候咧，嗰啲地產商啊、經紀佢哋講嘅嘢影響住， 係啊， 咁同埋即係我嗰個位置其實都有啲地產經紀會經過， 係， 咁佢哋係會攞啲單張咧，因為可以了解到嗰個地區個發展係點樣，甚至乎有啲口頭直情口頭問我即係發展成點啊，嗰個幾時規劃啊咁樣，即係呢啲嘢，即係佢哋真係會問我哋一啲即係政黨的地區工作者嘅咁樣，呢、這個 會因為我哋即係好多時同政府打交道，掌握呢啲規劃資訊多少少啦，可能或者係即係掌握多少少嘅門路，點樣即係透過上網啊，接觸政府規劃處啊，嗰啲即係獲得呢啲嘅資訊啊，區議會好，立法會啲文件都好啊，咁樣咁就會準確少少咯。而家市面上邊你見到嗰大台啊，又或者好多嗰啲電視台點最受歡迎，其實係嗰啲賣樓節目嘅。咁但係佢哋都係透過嗰啲嘅助理、嗰啲嘅編導，咁係去做資料搜集，跟住又即係作為彙報，咁啊跟住咧就影響好多人嘅買樓嘅決定，呢、這個咁重要嘅決定。咁但係咧，即係作為小業主，我諗從來都係即係當我哋做咗咁重要嘅選擇嗰陣時咧，就即係做多啲資料搜集咧，就會好少少嘅，就唔好即係信即係可能經紀嘅片面支持啦。咁樣無論係即係過去我真係見得實在太多啦，即係譬如話有啲嘅交通，我你見得到啦，即係最近譬如馬灣咁樣講，啲私樓業主入對住咗之後，先發覺即係佢哋嗰啲營運嗰啲對外嘅渡輪交通啊，或者係巴士，即係嗰村巴嗰啲服務咧，就可能因為面對佢哋即係叫做收支不平啊，咁樣要削減服務。喂，我喺嗰度住就係諗住住喺個島上面，就假設係嗰啲對外嘅交通係可以噶嘛。咁即係貨不對版，又或者係有一啲嘅現況更改咧，係令到好多即係買咗樓嘅人，又或者係即係住入去新嘅區嘅咧，就即係苦不堪言咯。係 嚇。同埋頭先講到即係政府嗰種嘅模式啦，即係規劃一個新嘅屋邨啦、屋苑啦，或者一個市鎮嘅時候咧，就先住咗人先，咁其他嘢就之後再安排俾你咁樣。咁如果你講到即係最近即係相對新嘅屋邨啦，即係叫安達邨啦，都近即係將軍澳區嘅。咁嗰度出現嘅情況就係已經入咗夥啦，咁都我諗都六七成居民入咗夥啦。咁但係咧嗰啲嘅即係社區服務設施咧就仲未可以進駐得到。咁係一啲即係手續上啊或者程序上嘅問題啦。咁然後嗰啲嘅即係地區中心咧、社區中心嘅職員係做咩咧？佢就要即係山長水遠喺自己觀塘嗰個中心嗰度咧，就拉啲台凳凳啊，咁樣拉上去安達邨上面。咁然後喺啲即係一棟樓下邊有啲有蓋嘅地方，咁就擺啲台凳擺啲凳喺度就。做一個即係流動嘅功課輔導班啊！ 哇，真係好原始喎，即係提供啲服務係哇，係 啊，係啊，即 係都難民營咁 啊！即係電視都有啲做個專題，直情跟住個社工點樣拉住又要上車咧？你知幾辛苦嘅，拉上車啲台。 個情況咪又好似呢個沙田嘅水泉澳村咁咯， 係 嚇水泉澳就因為喺山上邊嘅，交通對外交通又係唔足夠嘅，咁所以嗰度啲居民又好慘，即係有時放學啊、翻工放工啊、買餸啊咁樣，即係同個社區嘅聯繫都係受到影響咁、所以就即係大家搬去新嘅地方嗰度，就即係要留意埋呢啲嘅即係周圍嘅社區設施啊、對外交通服務啊，特別係即係可能真係影響得到你自己本身做呢一個買樓決定嘅一啲嘅社區嘅資訊咯。 其實即係都好慘啦，即係因為本身諗住去到一個地方可以安居樂業啊，即係安頓好嘅時候，但係第一件事係要睇下呢個社區有啲咩不足，然後要即係去爭取啦，同地區即係區議員反映啦。 不知道的、不掌握的，就我想民意辦事處其中一個好的方法來的。如果你懂得即你本身是專業人士啊、中產啊、自理能力高啊、懂得去找資料啊、找政府文件啊，這樣就可以自行去做啦。不知道的就找議員辦事處，我想他們當然有你有查詢有求助個案，他們都會應該樂於解答的。當然那個議員自己本身要懂得東西啦，我自己就是居屋業主來的。 我記得我買居屋嗰陣時咧，你知要揀樓嘅，揀單位排曬隊嘅。我喺97年嗰陣時去做呢、這個。做呢個決定噶嘛，咁樣係嚇，咁啊排隊或者事前揾資料啊，點樣去揀啊，向邊啲方向啊，向邊啲設施啊，向馬路啊，咁都要即係、就是、你要做呢好多呢啲決定嘅，因為嗰個又影響嘅樓價咁樣。我有個即係、就是、親身經驗就係點啊，排緊隊喺半小時或者廿分鐘之內咧，你就已經入到去即係呢個房委會嗰啲嘅地方，俾你去揀嗰個單位噶啦。咁喺我排喺前邊嘅其中有對夫婦，你知唔知點樣啊？即係大家揀定㗎啦，你應該揀定，可能第一優先、第二優先揀定幾個入到有，你就即刻即係簽紙就買㗎啦嚇，因為咁辛苦抽到啊嘛，係咪？抽到居屋啊嘛，咁啊跟住哦，俾人揀曬啦，買曬啦，就買第二啲單位咁樣㗎嘛。我前面嗰對夫婦喺將會進入去揀樓嘅揀單位嘅嗰十幾分鐘之前，已經發覺，哎，老公跛架貨啦！我哋原來揀著啱嗰個單位，對面係垃圾房嚟嘅咁樣，咁你咪弊咯，即係你事前做呢啲嘅資料搜集做得唔足夠啊，睇得唔仔細，咁就影響你自己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買樓嘅選擇咯，係嚇。不過社區嗰度嗰啲嘅資訊咧，就要依賴即係自己係去做資料搜集，千祈唔好單方面只係信地產經紀。係啊，我哋呢半個小時好似係針對啲地產經紀，不過我哋 置業嘅情況， 我哋只不過係將我哋喺地區裏邊做地區工作，特別係涉及啲規劃，政府明明係啲工程慢咗好多啦，咁樣咧就有啲小業主或者係居民向我哋吐苦水嘅過程，即係睇到呢啲經驗，我哋同大家分享翻。 係啦，就唔好淨係聽地產經紀去分享，即係講個地區嘅情況，自己做啲功課。 係好嗱，呢一節咧就我哋講咗將嗰個作為一個新市鎮嚇，佢啲社區設施不足嘅問題嚇。咁啊，下一節翻嚟，我同阿海誠再傾一傾呢一個香港嘅青年政策。 好， 人民超市推出兩款新產品：恆河咖喱屋嘅馳名咖喱三寶，魚蛋、魷魚、豬皮，加上野味嘅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韓牛同人心，牛城嘅韓牛人心湯，濃郁嘅牛味同人心嘅甘香，配合得天衣無縫。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裝，睇下有啲咩揀。A 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選一。 B 組薯片、蝦條，八選一。 咁 C 組就有魷魚絲，四選一。 D 組花生、青豆，四選一。 都係三十蚊啫。